年我平了冬至清明，烟袋隔里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镢头煮碗你铺的艰辛， 一扇窗，放进一朵云，忘了时间，回忆这一切。 天天相见，还是天天想念。偶然相逢，就像被清风拂过，在半梦半醒间，请你跟我来， 走进这里， 留在这里， 品味音乐， 品味时尚，新感情， 新回忆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中歌嘹亮制作。梦中常留恋，刘玉婉所演唱。刘玉婉这个名字，我想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她参加了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歌舞晚会，连续8年参加文化部的春节联欢晚会。她的名字在国内外因与美丽的百灵、婉转的夜莺紧密相连而家喻户晓。接下来请欣赏刘玉婉所演唱的《弯弯歌》《彩云追月》，阿青哥的小白船。 我好好诉你。

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哥儿呀我没有心，哥儿呀我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 yeah。 请求 时间的河就像一杯陈年的酒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全年365天不停歇，为您带出悦耳动听的歌声，让悠扬感动生活，让旋律伴随你我。这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欢迎收听。中歌嘹亮制作，经典走四方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青年歌手刘玉婉所演唱的一组优秀作品，下面请听她演唱的《喜字歌》《梅花紫金姐妹花》。